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00赫。知北京，听世界。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4.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今天我们来学习第四课，为大家介绍天使瀑布。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来自环球雅思的王璐老师，欢迎王老师。 大家好，我是环球雅思的王璐老师。 嗯，天使瀑布啊，实际上也是相当有名的。那根据我们的介绍呢，它又叫安赫尔瀑布或者是丘伦梅鲁瀑布，它是世界上最高的瀑布了。那我不知道王老师您有没有去过这个天使瀑布，或者您见过的这些瀑布有多少？ 应该是了解这个尼亚加拉大瀑布，应该是在加拿大的这一个。 对，这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瀑布了。 对，但是世界上最高的应该还是咱们这个叫 Angel Falls, 是吧？ 嗯，没错。好，我们在介绍课文之前呢，先来带大家熟悉一下我们今天的单词。 那么第一个单词大家看一下， Southeast 叫东南。那么如果我们说东北的话，应该北方放在前面，那么就叫 Northeast。 不过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大家比较容易搞混的，就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记忆这个关于方位的这些单词呢？ 这是非常容易的一个，因为如果说东南的时候，咱们听众朋友可以在脑海中先想到南，然后这样再把东放在后面，相当于把汉语的顺序调一个个儿，这样在英文就比较容易了。比如说周老师您来试一下，我们如果说西北，第一个反应是北西，那么就是 Northwest, 如果要是说东南就是Southeast, 就这样的。 所以谈到英文的方位的时候呢，建议大家第一个反应应该是南北，然后是东西。 对，是这样的。第二个单词 Northern, 这个它是北部的，我们还有东方的英文叫 Eastern, 后面拼写跟它一模一样。那么如果是南部的英文叫，这个就是比较怪异的，很多听众有可能写成或者是听成 Southern, 实际上它正确的发音是 Southern、S-O-U-T-H-E-R-N, 很多人读成 Southern,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是 Southern 这样的声音。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西部的英文叫 Western, 比如我们西部电影就直接可以叫 Westerns。 后面加上 E-R-N 这样的形式， 对， 就变成了这个方位的形容词了。 下一个 level out, 这个就是变平或者是移平 level out。Plateau, 高原，这个词非常有用。那么还有一个同样的词组叫高地 ,highland,H-I-G-H-L-A-N-D,highland。那么我们如果谈论苏格兰的时候常使用 highland 这样的词。那么有一个叫 Robert Burns, 叫罗伯特·彭斯，他写过很多的关于 highland 的诗，非常著名的。还有其中一个叫My love is like red rose, 我的爱像红玫瑰一样，非常有名的苏格兰诗人。 Wow, Highland, 大家就由此能够想到苏格兰以及丰富优美的苏格兰文化了。这个词呢是从 plateau, 高原这个词引申而来的。 还有一个很多听众有可能很好奇，那么我们有内蒙古草原，英文的话草原叫 prairie,P-R-A-I-R-I-E, 草原 prairie。对，比如我们说内蒙古草原就可以使用 Mongolian Prairie。 Mongolian Prairie, P-R-A-I-R-I-E。 下一个单词是峡谷 Cayon, 这个中国并不是有很多的峡谷，应该是在美国有很多的 Cayon。 Cayon 是峡谷的意思。另外一个词好像是 Valley。 Valley 是山谷。 是山谷的意思。 对。那么在峡谷的话应该它的缝隙会更大一些有可能。In the distance, 远处，这个没什么太多介绍的。那么我们可以造一个句子，我看到了远处的她。I see her in the distance. 下一个 silver, 那么银子或者是银色，如果做金属的话它就代表银。当然水银不是这个词了。我们想到金，英文叫 gold, 银 silver。 但是谈论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周老师您想一下，铜有两种，一种是青铜，一种是黄铜。青铜英文叫 bronze, B-R-O-N-Z-E, 黄铜叫 copper, C-O-P-P-E-R。 那么比如我们谈论中国的青铜器的时候必须使用 bronze, 谈论黄铜或者其他的 coins, 硬币的时候我们一般要使用的是 copper。 那么现在请听众朋友回答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说铜牌英文叫什么呢？ 对，铜牌英文是什么呀？我们知道金牌、银牌、铜牌，那这个答案还是留给大家和我们取得联系的时候把答案交给我们就可以了。接下来一个词呢是 thread, 它叫线，那么就是同学缝衣服的时候使用的一种东西。这个 thread 是注意一下它的发音 th 这样的声音 thread。 另外一个呢也是表示地形地貌的悬崖 cliff, 这个单词的话比如说如果他正在这个爬这个悬崖可以说 climb over the cliff, 属于这样的一个 over 越过的一个动作。 那那个攀岩这个运动应该叫什么呢？ 叫 rock climbing, rock climbing, 对， 但是也有人是攀悬崖的， 对， 更冒险一些， 对，更 adventurous 一些。所以我们这个攀岩的话一定要注意它的使用方法，叫 rock climbing, 前面的 k 发音非常轻，因为跟后面的 k 读在一起了， rock climbing。 下一个 impressive, 这是常用的一个语气词，那我们可以说这个情景非常的壮观， it's really impressive, 电影非常壮观， the film is impressive。 比如到过一个座城市，你对这座城市的印象或者是一件历史事件这样的一个印象， it's really impressive。 Yes, explore 叫探查或者叫考察。Explore 它的名词非常重要，叫 exploration, 把 e 去掉改成 a-t-i-o-n, exploration。 Exploration 是考察的名词形式。 对，这个词是及物动词，它后面直接是考察什么情况。比如说我们考察某个地区的经济情况，可以说 we explore the business of the city。 我们也可以说 explore the city。 Yes, 这里面也有探究考察或者是发现整个城市当中的一些方方面面的一些东西。 是的，下一个叫 measure, 测量，它的名词是 measurement, 后面直接加 ment。 比如说各个国家的测量单位都是不同的，测量单位这个词组叫 unit of measurement, unit of measurement, 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句子， the units of measurement ar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countries。 对，每个国家的测量单位都是不太一样的。好，我们单词呢今天就学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看课文 Angel Falls, 天使瀑布。 第一句话 Have you ever heard of Angel Falls, 这里边有个非常重要的词组 Have you ever heard of, 曾经听过吗？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词组反复的使用，那么给同学一个词，你听过这部电影吗？Have you ever heard of the film? 你听过这本书吗? Have you ever heard of the book? 所以将来同学们在使用英语的过程中就可以自由的使用 Have you ever heard of? 那么周老师您可以问我个问题，你听过这个国家吗？ Have you ever heard of this country? Yes, 这里面就有一个关于国家的名词。那接下来请王老师继续为我们做讲解。 It's the highest waterfall in the world. 这里边固定句型是 highestsomething in the world, 世界上最高的什么地方。如果我们说它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同学们直接可以说出来 It's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the world。 它是世界上最高的人， 那就要说He is the tallest man in the world。 The tallest man in the world、 yes. 后面加上这个名词时间就可以了。 对， Deep in the jungles of Venezuela, 大家听过 Venezuela 这个国家吗？委内瑞拉 Venezuela 是南美的非常著名的一个城市。那么他说的是 Deep in the jungles of Venezuela, 在委内瑞拉的森林中或者叫丛林中。那么同学学到 jungles 的时候，另外还有一个单词非常重要，叫 rainforest, 热带雨林， R-A-I-N-F-O-R-E-S-T, rainforest, 热带雨林， rainforest, 热带雨林。 Few people have ever seen Angel Falls. Few people have ever seen. 几乎没有人看过。那么这也是一个固定的搭配。以后同学想表达几乎没有人看过，那么就用 few people have ever seen. 那么例如，几乎没有人看过这部电影。 Few people have ever seen the film. 基本没有人看过这个国家。Few people have ever seen the country. 这句话当中没有一个否定词，但是呢，本身是一句否定句。 对，因为 few 本身就代表几乎没有人。 那我刚才注意到，就是这个 Angel Falls， 它第一个字母都是用大写的，王老师。 因为它这个 Angel Falls 是变成一个固定的具体的名称，所以每个单词首字母要大写，大家一定要注意。Next one， It's very hard to get there。 这个是同学必须背下来一个句型， It's very hard to get there， 很难到那儿。大家不需要做任何的改变。那么例如，九寨 Valley is a place in China， 后面很多人说很难到达那里，就可以说 It's very hard to get there。Next one, if you went by land, you would have to travel for weeks through thick jungles. 那么这个地方，周老师您注意到了吗？它突然变成了一个过去式。 对， went 是 go 的过去式， would 是 will 的过去式。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这是条件从句的一种特别的用法，实际上就是一种虚拟。那么但是在今天的英语使用中，这种句型已经有一些过时了，所以大家可以直接用一般的条件从句来表达，可以改成 If you go by land, you have to travel for weeks through thick jungles. 直接改成一般现在时就可以了。 If you go by land, you have to travel for weeks through thick jungles. 我觉得语言好像变得越来越简洁了。 是，因为就是现在受美国英语的影响比较多，那么这就是语言的一个特点。If you went by plane from Caracas, a city on the northern coast, it would take about 4 hours. 那么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过去式，那么可以改成一般现在时。Go by plane, 乘坐飞机。这个句型同学一定要注意，乘坐飞机就是 go by plane。很多同学上来直接就说 if you by plane, 这是一个错误的句法。那么如果同学说如果你打车的话 if you go by taxi,那么如果要是乘地铁，周老师您觉得应该用什么呢？ If you go by subway? Yes, if you go by subway. 那么如果开自己的车， if you go by car, 就是这样的句型。 A city on the northern coast 指的是 Caracas. A city on the northern coast. 那么同学注意一个句型，在某一个海岸叫 on the coast, 介词一定要使用 on。那么比如在海南岛上也说 on 海南 island, 不可以说成 in 海南 island, 所以同学们要注意。 这个介词的用法 on the northern coast。 那么还有一个词叫海滩，各位听众知道吗？叫 beach, B-E-A-C-H。那么我们要介绍青岛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海滨城市，我们就可以说青岛 is a famous coastal city。Coastal, C-O-A-S-T-A-L, 后面加上 A-L 变成形容词 Coastal City。 那么现在给同学介绍几个关于这个城市的说法，例如古城或者叫历史城市，我们有两种说法，叫 Ancient City, Historical City。 那么现代城市就叫 Modern City。 那么海滨城市就是 Coastal City。 那么如果我们来自于小城市，就是 Small City。 所以呢，有了这些词的这个修饰，那我们对于一个座城市就可以给出它的一个定义了。 对，是这样的。那么可以直接使用 I come from a small city, I come from a coastal city, 这样你的语言就会多有变化了， 而且表现出丰富多彩。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段。 What would it be like to take a trip by plane from Caracas to the falls? 那么第一个词组是 What would it be like to?做什么事情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OK, 那么比如说我们去海南会有什么感觉？ What would it be like to go to Hainan? 直接用这个句型就可以了。大家需要把前面的几个单词记住。What would it be like to do? 做什么事情会有什么感觉呢？ 这里面的 would 能不能够用 will 来替换？ 这个一般是不可以替换的，这个现在还是这样使用的。For hundreds of miles, you would fly southeast over green plains. 这个地方，那么我们有几百英里的绵延，你会 fly over, 叫飞越 fly over. 这里边是向东南角飞越，所以是 fly southeast over. 那么我们直接飞越的时候就是 fly over. 例如飞越黄河 fly over the Yellow River. 飞越长江fly over the Yangtze River, 那么飞越这条河流 fly over the river。 fly over 是表示在高高的这个天空当中乘坐这种飞行的交通工具，从一个地方翻越到另外一个地方， 是这样的。那么这里我们又使用了一个词叫 plains， 叫平原。刚才我们学了一个高原叫 plateau， 现在学了一个平原叫 plains， 还有一个草原叫 prairie， 所以这三个词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学会了平原 plain， 草原 prairie， 高原 plateau。 Yes. 嗯。 Then the land would become higher and you would see mountains with forests.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有森林的山脉。 We can see the mountains with forests. 这个地方用的虚拟，所以它用的是 would， 我们照样可以给它改成 can 或者是 will。 Soon the land would level out to high plateaus. 很快山脉就越过了，那么就变成了 high plateaus， 高高的高原 high plateaus. Finally you would fly toward a deep canyon.那么深深的峡谷这个单词出现了。那么同学可以在脑海中 imagine the situation， imagine the scene， 想象一下这种情景。 我觉得这篇课文我们讲到这儿呢，给我们在脑海当中创建了一幅幅这样的非常精美的图画，让我们好像有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是这样的，感觉非常美的一个南美瀑布的情况。下一段， Suddenly you would see a silver thread in the distance， 在远处，这相当于李白的诗飞流直下三千尺。那么这个地方是遥远的看去的时候用 in the distance， 我们常用的一个句型。那你可以向着银丝线一般想象一下 silver thread in the distance。 silver thread 实际上就已经是形容这个瀑布了，只不过就是说当你从远处观看这座瀑布的时候呢，它是细细的像一个 silver thread， 像一束银线一样。 是这样的。 Then as your plane flew closer， 当你的飞机飞得更近一些的时候，还是一个假设飞得更近，You would see the waterfall more clearly. 那么什么东西看得会更清楚？那么大家现在翻译一下这样的一个句型，你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我。You can see me more clearly. You would see water falling over half a mile straight down the cliff. 那么从悬崖那儿飞下来 ，down the cliff. 那么就是说水是飞跃的一个动作 ，down the cliff. It's a sight you would never forget.这个是一个大家必须背诵下来的句型，你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情景。It's a sight you would never forget. It's a sight you would never forget. 前面王老师也强调大家要背下一个句型，就是 It's very hard to get there. 是这样的，所以在这几段中我们学了两个固定句型，以后大家不用做任何的改变就使用了。 能够达到脱口而出的效果。 是的，那么大家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你永远无法忘记的时刻，可以说成 It's a moment you would never forget. 这是一部电影， It's a film you would never forget. Wow, it's a sight you would never forget. 这句话感觉非常的经典，好像给人一种畅快淋漓的感觉，真正的把自己的感觉表达出来了。 是这样的，就是永远无法忘怀的一种。It's a memory you would never forget. 那谈到天使瀑布呢，据了解呢，它的落差达到979米，是尼亚加拉瀑布高度的18倍。这座瀑布呢分为两级，它先卸下807米，落在一个岩架上，然后再跌落172米，落在山脚下一个宽大约152